按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彤，又一次和各位亲们相会在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出去旅游住古堡这样的事情。那也许很多朋友会认为城堡只能属于王子、公主和贵族，尤其是西方国家那种建的很严密的那种类似于碉堡式的宏伟建筑城堡，更有着保卫国家的深刻意义。不过呢，到了现代世界，很多城堡已经向公众开放了，并成为了最新一代的高端消费人群度假的时候，除了那种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度假村之外的另一类选择。而且居住在这种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环境当中，其价位呢也不算是高不可攀。有些古堡或者是酒店的这个城堡呢，其单价可以说跟普通的五星酒店的标间价格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呢也成为了很多高端人群出游的一种新的选择。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想真正体验那种皇室一般的度假感受呢，那么要想住那种皇室的套房，可以说是真的是霸气十足，但是价位呢确实是不是普通消费人群能够承受得了的。不过要是想包下来一个城堡一天或者一周的价格呢，普通一点的也不算是很离谱。今天呢我也选择了一些高档一点的城堡，而价格呢我觉得也算是普通大众所能够接受的吧，那还真是挺高大上的。那给大家盘点一下，也给大家的出国旅游度假呢变换一个旅行思路好了。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爱尔兰的戈尔韦城堡。 戈尔韦城堡呢是一座真正的城堡，美丽而又神秘，绝对值得你花上一个周末、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感受一下其中的美妙。这座城堡的年龄已经超过了600岁，十年前经过重新的技术考究的修复，还原了它原来的模样，仍然用的是当地出产的石材、石灰石和当地的橡木横梁。那古老的外表内呢，有着一颗年轻的心，比如太阳能的热水器就在这里使用着。这里一共有一间主卧和两间客房，还有一间客厅和一些储藏室。这里还有一段曲折的楼梯，不过如果你想洗个热水澡，还得先去客厅来穿个串堂，这样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其实觉得这个城堡好像在设计方面不够完美，但你要知道它是600多年前设计的，而且它的这个防御系统是相当好的，可能为了当时的某一些需要，在实用性上并不是堪称完美，但是也就是这一种不完美才真正的说明它作为一个城堡的存在的意义。那么如果你渴望探险的话，还等什么呢？这里呢距离的美丽的戈尔韦市呢差不多是有25分钟的车程，离市区也并不算太远，而这里住一宿的价格呢差不多是90英镑一晚，我觉得价位也还算说得过去吧。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法国的罗谢堡。罗谢堡可以是一个为游人提供一处相对私密的乡村旅行环境的。那这里呢总共有5间客房，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沙龙、享受图书馆、健身室以及露天餐厅中享用各种各样的美食。那城堡呢坐落在一个富有中世纪气息的山顶村落当中，这里的静谧、美丽与安详会让客人们可以体验到真正完完全全的放松。这个城堡呢位于科尔多省，是勃艮第的心脏，从这个城堡出发通往勃艮第的著名酒区其实也是交通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是一个红酒爱好者也不妨来这里小憩一下，然后呢再去品尝红酒。那这里的价位是126英镑一晚。 的，各位亲，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探寻古堡。那下一站呢，我们将要去往英国的萨瑟兰郡的敦罗宾城堡。那试想一下，像在童话一样真正的完成一个城堡中的婚礼吗？在风笛小夜曲中走过每一节石梯，任由身后的裙摆随自己一层层的滑落，这大概是每个小女孩心目中的梦想吧。这一切的一切，你都可以在美丽的敦罗宾城堡中得以实现。敦罗宾城堡呢，是苏格兰最北端的一个最宏伟的建筑，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座有着高耸的圆锥形的塔尖的城堡，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法国建筑。敦罗宾城堡呢，位于北部高地之上，于其上呢可以俯瞰整个马里湾，而且在它旁边呢还有著名的大教堂和皇家多诺赫高尔夫俱乐部。村庄的北面呢是东海岸，那这里呢差不多是5000英镑一晚，那这里可真的是高大上的气势，高大上的价格。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城堡呢，还是位于法国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叫做诺特雷当德萨尼亚克城堡。这个城堡呢，占地194亩。其中有泳池、钢琴、壁炉、户外活动设施应有尽有。古老的城堡配以鲜花、蓝天、白云，城堡外的果树林还有幽静的小路拼成了整幅幸福的模样。那整个城堡呢，仿佛是那种皇家别墅的感觉。这里呢也是比较贵的，差不多是980多欧元一晚。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接下来要去往意大利，那意大利的阿拉贡城堡可以说是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下一站了。那你梦想过自己拥有一个水上城堡吗？那来阿拉贡城堡试试吧。这里的庭院、古色古香的拱门、露台，还有花园以及拱廊、大海，可以说相映成趣。那整个城堡呢，位于伊萨基亚湾的这个海边的一个悬崖峭壁上，这里可算是一个半岛了。那整个城堡呢依山势而建，我想在过去应该是有防御功能的。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远处的壮丽景色，海天一线，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享受。现在的这个城堡呢已经向游人开放，大家可以住在这里，一边欣赏美景，一边看着头顶盘旋的海鸥。我想此时此刻这里没有比任何一个地方更接近天堂了吧。那我觉得这里的价位也是相当合理的，2200欧元要可以住一周呢。 身上穿也带，帮宝贝穿好制服，之后到去阳台帮老公晒四条内裤，一边预录选秀节目，一边逛逛脸书，熬过发霉的下午，他注视着火炉，忽然间梦里历在目，从前有位少女，她快乐在漫舞。熟悉旅途，他依然放下屠刀，不到谁万能的施耐，脱下了围裙为自己绑上了芭蕾舞鞋，在漫舞。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义无反顾。 Yeah, 一个人抹黑人生里，他要穿音乐迷雾，天边细修就像梦想在飞舞。 Yeah,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归，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看起来有点复古但是住起来有相当考究的城堡旅游吧。那接下来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仍然是法国的一处城堡，那就是巴恩城堡了。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今天的城堡都主要集中在欧洲是吗？没错，城堡都主要集中在欧洲，而且呢比较有特点的，比较古色古香的城堡，比较有历史的城堡，比较优质的城堡，更多的是集中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巴恩城堡也是位于法国的，这里有黄色的石头、法式的天花板，还有螺旋的楼梯，雕有圣殿骑士的壁炉呢是非常高大的，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度假胜地。远远的看上去呢，这个城堡就是由四个圆圆的碉楼组成的，上面是尖尖的屋顶，那一看呢就是有着中世纪风格的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城堡。 外墙呢有很多石块砖块已经脱落了，看上去有一副破败的模样，但你放心，里面的心脏也是优良的。在今天的城堡住宿盘点当中，巴恩城堡能从众多的城堡当中脱颖而出，其优雅考究的环境以及周到入微的服务和其无与伦比的舒适，都是让它更胜一筹的大亮点。那这里的住宿价格呢是98英镑一晚，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今天城堡之旅的最后一站呢，我们去往英格兰的法夫郡。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城堡呢也是非常古老的。那法夫郡的这个城堡最早建于12世纪，一直作为苏格兰会议所在地，当然当年是地下会议所在地了。还有这里可以是君主的避难所和军事秘密基地。这座城堡在19世纪已经是一片废墟了，直到1992年它被收购并重新建成了现在的模样。不过你放心，在修建整个城堡的过程中，人们还是努力还原了其中世纪的特色的原样。更要提到的是，其内部的装修以及设施的使用绝对称得上是与时俱进的。那这里的价位呢是600英镑一晚住宿。今天给大家盘点了这么多欧式的城堡旅游住宿，那一方面呢是想推荐给大家一些人文历史方面的东西，还有呢也是想给大家开拓一下旅行思路。以前呢人们出门旅行都说要去看哪些景点，现在呢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出门旅行有的时候追寻的就是那种放松和惬意，或者是更多人文上的东西。所以今天把这些城堡呢罗列出来推荐给大家，开拓一下思路，也许呢今后你想度假休闲放空自我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奢侈一下入住这种城堡式的酒店，让你真正的体会一下贵族的享受吧。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无奈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83集，荣禄听完袁世凯的话，心里很清楚，袁世凯绝对不敢做那些事。也就是说，袁世凯今天到他这儿来告密，实际上已经等于将筹码转向了他。但是荣禄现在却有一种欲望，那就是想知道这密诏到底是谁写的。 你知道这个密诏到底是谁的主意吗？ 卑职不知道。这份密诏是谭大人在8月初3夜里赶到我的住所交给我的，而且皇上在8月初1、初2、初3接见我时也并没有谈及这方面内容。 荣禄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他转头看向了许英奎、怀塔布二人。 二位大人，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许英奎、怀塔布二人相互对望一眼。 荣大人，我们以为大人应该尽快到颐和园和老佛爷报告，看老佛爷怎么处置。 好，就这样定了。我今夜立即前往北京，到老佛爷那去。你们和魏廷明天早上带1000多人赶到京城，听候吩咐。 荣禄吩咐完毕，即刻带上几个随从